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系列报道《中流奋级稳中求进》，今天播出；落实三孩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国新办发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 系列报道《雪域欢歌七十载，西藏启航新时代》，今天播出；守护最美第三集。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超过15%。 工信部印发意见，明确加强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管理。 中央农办等三部门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和农产品稳产保供工作。 各地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举措，阻断疫情扩散。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0394亿例。以下是详细内容。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今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今年七月，三孩生育政策正式公布。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要求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完善生育、养育、教育等政策配套。中国之声系列报道《中流奋级稳中求进》，今天播出。落实三孩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采制总台央广记者车丽。 暑假期间，在江西省新余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针对上班族子女成立的暑期托管班“爱心绿岛”受到家长们的欢迎。家长熊雨梅说：“这位双职工子女家庭减负不少。 小朋友的话没有人看护，我们家长上班的时候啊，真是不放心，解决了我们这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 提高学前教育的普及普惠水平是促进三孩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举措。2020年，河南共有幼儿园2.43万所。河南要求各地制定公办学位扩充计划，加快建设公办园，逐步提高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毛杰表示， 要抓好城镇小区配建幼儿园的建设管理，开展专项整治，在彻底排查的基础上，对不建、少建、挪作他用、不能提供普惠服务的，要逐一提出整改方案。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栋表示， 研究制定与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相配套的措施，建设完成50所中小学校、100所幼儿园，创建20个左右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县。 为进一步推动孩子的放学时间与父母下班时间衔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每个学校要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今年秋季开学后实现学校全覆盖。 就每个工作日有5天，要保障每天都要开展，就是每天课后辅导不少于2个小时。那么对于这种有特殊需要的学校，应提供延时的托管服务，满足家长群众的这种需要。 各地各部门正从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落实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揽子支持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小礼表示，将进一步细化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确保优化生育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在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方面的支持，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等方面呢，也都将研究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将努力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推动示范生育政策潜力，促进亿万家庭和谐幸福。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白皮书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增进人民福祉、提高全体人民人权保障水平、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实施的一项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了人权基础，丰富了人权内涵，拓宽了人权视野，意味着人权的全面发展和全民共享，谱写了中国人权事业的新篇章，创造了人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奇迹。白皮书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辟人权事业新境界，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基本生活水准权，以发展促人权，增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实行良法善治，维护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促进社会公平，保障特定群体权益。白皮书说，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五分之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世界人权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所创造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做法和经验，为增进人类福祉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白皮书指出，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中国人权发展进步的新起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带领全体人民为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和更高水平的人权而奋斗。中国必将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七十周年特别报道，雪域欢歌七十载，西藏启航新时代。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七十年来，西藏积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生态颜值不断提升，生态价值持续增加。中国之声系列报道《雪域欢歌七十载：西藏启航新时代》，今天播出《守护最美》第三集。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贡婉莹。 位于宁阳河畔的林芝嘎拉村，被绵延百里的野生桃花林包裹。每逢春天，桃花盛开，让人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旅游旺季时，村民达瓦兼餐就在桃花园里巡逻、值班、维护停车秩序。除了日常工资，还能得到桃花源的分红。 原来的家的呢没那么好，然后房子也没那么好，一家有六口人。我的现在的住房的话200多平方嘛，原来的话80多平方。过去的收入的话靠那些放牧，那些卖牛啊还是卖奶粉那种，我加起来一年3万多块钱。现在呢一年的话我家的话30多万。 达瓦兼餐回忆，小时候种植青稞、放牧牛羊是村民主要的生活方式，野桃树经常被砍来当柴火烧饭取暖。自2002年林芝举办首届桃花旅游文化节起，嘎拉村便开始走上发展生态旅游的新路子。乡村振兴专干一稀曲珍， 因为嘎拉村我们的桃花源是野山桃花组成的，我们是靠生态吃饭的，我们是靠的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些桃花，我们现在就变富裕了。但是我说如果我们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孩子呢，孩子的孩子以后靠什么呢？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着想，所以我们要把它保护起来。 番公柳啊，我们现在当然 从嘎拉村往西2000多公里的阿里地区热角村，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番公柳，为戈壁荒滩装点上了亮丽的绿色。村里86岁的次白扎巴老人曾是西藏百万翻身农奴中的一员，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转变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如今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 和平解放前，我们一家七口挤在不到10平方的石头房子里，每天2顿饭，每人每顿只能分到一点糌粑，连手心都铺不满，从来没有填饱过肚子，只能吃喂牲畜的草。 和平解放前，海拔4300多米的热角村由于高寒缺氧，土地贫瘠，几乎看不到一抹绿色。在次白扎巴和乡亲们的不懈努力下，一棵棵班公柳在这里扎下了根，而今已经长成了繁茂的树林。日土县热角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蔡勇， 现在我们村的办公柳呢是有1460亩，然后在2021年啊，直接给村里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的话就是429万，分到我们每户上平均下来就是2万多块钱。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第三级，西藏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70年来，我国始终高度重视雪域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截至2020年，西藏累计投入生态环境领域的资金达814亿元。如今，西藏生态系统整体稳定，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人民生态环境权益不断提升，绿色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全社会用电量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5%。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7月份，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7758亿千瓦时，较2020年同期增长12.8%。前7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70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20.5%、15.3%和25.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为673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6%。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元表示，用电量是观察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复苏稳定，生产需求旺盛，尤其是出口快速增长，拉动电力消费需求超预期增长。 7月份呢，全国的用电量同比是12.8%，这是近年来比较高的一个数。那么这个数呢，它说明我们整个经济是在稳步的回升。特别是今年上半年这个经济增长当中呢，有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工业增长幅度好，我们抓创新、抓科学技术进步、抓技术改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用电量的增长，特别是看一些个工业大省的增长，我们可以看出今年前7个月这个用电啊，不仅仅标志着整个经济是在回稳向好。同时呢，回升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结构是在优化。 目前正值电力迎峰度夏阶段，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预计下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将继续增长。今年煤炭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攀升，是否会影响下半年电力行业运行？对此，姚景元表示， 我们是采取了扎扎实实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保供稳价。随着下一步我们这个措施在进一步的落实，像煤炭这类大宗原材料价格呀，处在一个平稳率有所回落这么个状态，不会影响下半年整个经济的这种回升，特别是在工业经济方面仍然还会是一个强劲有力的状态。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累计新增快递业务量176亿件，预计今年将超额完成全年955亿件的目标。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从数据上看，1至7月份我国快递业增量可观，前7个月累计新增快递业务量176亿件，其中7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速约为31%，快递业务收入同比增长接近20%。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分会副会长徐勇表示，从往年情况看，6至8月是快递业的淡季，但今年淡季不淡，主要得益于快递两进一出，进村、进厂、出海工程成效逐步显现。 农村的这消费呢，是呈现一片旺季这样一个态势。整个目前我们从增量上来看的话，快递在细分市场方面的话，有很大的一个拓展，在淡季不淡的情况下，那么这说明了就是说我们这个需求还是在不断的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消费市场不断回暖。徐勇表示，下半年进入快递业传统旺季，又有双11等电商购物节助力，预计今年下半年我国快递业还将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将超额完成年初国家邮政局设定的快递业务量955亿件的目标。 工信部日前印发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要求加强汽车数据安全、网络安全、软件升级、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管理，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智能网联汽车是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目前正处于技术快速演进、产业加速布局的商业化前期阶段。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总工程师刘法旺表示，在强化数据安全管理能力方面，意见明确，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汽车数据安全管理制度，依法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实施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加强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保护。 要建设这个相关的 保护记录措施，确保这个数据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态，然后还要满足相关的管理要求。另外，对于境内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采集之后要在境内存储，确需向境外提供的，还要通过数据出境的安全评估。 意见明确，企业未经审批不得通过在线等软件升级方式新增或更新汽车自动驾驶功能。同时，企业生产具有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产品，应当明确告知车辆功能及性能限制、驾驶员职责、人机交互设备指示信息、功能激活及退出方法和条件等信息。刘法旺表示， 生产具有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产品的，应该采取脱手检测等技术手段，保障驾驶员始终在执行相应的动态驾驶任务。对于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产品的安全管理，就这些产品应该满足一系列测试要求，包括应该能够自动识别自动驾驶系统失效，以及是否持续满足设计运行条件，并且能够采取风险监管措施，达到最小风险状态等工作。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近日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和农产品稳产保供工作，巩固农业农村发展好形势。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通知强调，要强化农村地区防疫工作，积极推动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地，坚持农村地区网格化管理，做好农村返乡人员以及边境地区农贸市场、乡村旅游景点等重点地区流动人员的监测、跟踪、筛查和联络服务工作。通知要求切实维护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流通秩序。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科指出，推动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推动落实好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的政策，保障蔬菜水果顺畅流通，继续加大推进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的力度，减水增效，提升菜篮子产品抗风险能力。 通知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秋粮生产，东北地区重点防范局部内涝和阶段性区域性伏秋旱，黄淮海下玉米产区加强肥水管理，绝收田块及时改种补种甜玉米、青苎玉米、荞麦等短生育期作物，尚未退水的田块要抢排积水，为秋冬种做好准备。南方中晚稻产区要科学控水施肥，适时灌溉和晒田，做好强降雨和台风防范工作。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还强调，要加强病虫监测预警。 预警是防治的前提，预警准确我们防治才能准确，预警及时之后，我们就是关键是要怎么组织好统防统治和应急防治，最大限度地减轻这种病虫的危害，实现虫口夺粮。 通知还强调，坚决防止因疫返贫致贫，对因疫因灾造成生活困难的群众落实好综合帮扶政策，保障基本生活，持续做好脱贫人口劳务输出和稳岗就业，帮助就近就地就业，增加收入，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连日来，各地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举措，阻断疫情扩散。 昨天，江苏南京市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扬州市新增37例。截至目前，扬州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达485例。扬州市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加大环境消杀力度。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唐高林，江苏台记者张祖明报道。 8月11号0到24时，南京市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该病例为南京公共卫生医疗中心 ICU 的一名护士，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丁小平。 经初步调查，该护士从7月29日起开始驻守医院，严格遵守了两点一线的驻地管理规定，目前怀疑是在护理患者的过程中发生了职业暴露。从目前看，我们这位护士可能在冒着职业暴露的风险抢救危重病人的过程中发生了感染。 南京市12号再次将5处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针对市民出入人员密集场所不佩戴口罩的问题，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古劲松介绍，积极佩戴口罩，主动遵守相应的防控措施是公民的法定义务，如果违反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果这个人他本身已经感染了病毒，并且造成的相应的传染现象发生，或者是对产生感染造成的严重的威胁的时候，他可能又涉嫌了妨害传染病防治法的刑事责任。那么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呢， 情节一般的要可能要处以到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如果是后果特别严重的，可能要到涉及到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在扬州国际展览中心，两组国内最大的猎鹰号硬气膜实验室昨天正式投入使用。每组气膜舱配实现了从试剂配置、提取、自动分析到出报告全流程的信息化检测作业。按照10:1的混采方式估算，每天可以完成约150,000管，也就是1,500,000人次的核酸检测。实验室总指挥谢江涛： 减少样本的转运，减少交叉的感染。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快速的出报告，因为减少中间的周转的时间，它可以为疫情防控争取时间。 两组气膜实验室加起来，其实我们是可以做到150,000管一天。 截止目前，扬州市共有高风险地区9个，中风险地区27个。截止8月12号上午8点。扬州市在主城区开展的第六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共采样检测159.11万人，检出阳性2例。 湖北省今天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湖北根据风险等级、疫情形势等综合分析研判，将疫情防控重点区域科学划分为3区，即封闭区、管控区、防范区。防范区要求非必要不外出，2点1线往返目的地，确需离开的凭48小时有效核酸检测证明。在核酸检测上，防范区24小时内启动第一轮全员核酸筛查。 郑州市今天启动新一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工作，确定月底清零目标。总台驻河南记者胡晓辉、李凡，河南台记者王书杰报道。 郑州市8月10日启动的8类重点人群第一轮核酸检测已基本结束，此次通报的新增确诊病例均是通过此轮核酸检测检出。为彻底排查潜在风险，新一轮对重点人群的核酸检测工作今天下午启动，对采检对象范围进行了调整。郑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核酸检测部成员李硕： 这次检测对采检对象范围进行了调整，将公交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快递外卖从业人员、设有发热门诊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医疗废物收集处置人员和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从业人员等从事特定职业的重点人群列入了检测范围。 当前郑州市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但仍有少数个体诊所违反规定私自接诊发热病人，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较大风险隐患。为切实堵塞漏洞，即日起全市个体诊所暂停诊疗服务。郑州市委宣传部新闻发布办主任崔源表示，目前确定的目标是疫情月底清零， 时刻绷紧思想之弦，落实措施更严一分，全力救治患者，确保8月底前圈住、封死、扑灭疫情，月底清零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61例，江苏38例，湖北10例，湖南7例，河南3例，云南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8例，其中境外输入27例，本土11例，湖北10例，浙江1例。现有确诊病例1836例，其中重症病例60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2,023.8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启动新一轮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工作，力争用1年半的时间完成地下水超采区及地下水开发利用临界区划定。 连接中国越南国际铁路的云南弥勒至蒙自高铁大庄隧道今天顺利贯通，至此全线10座隧道全部实现贯通，为2022年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卫星跟踪显示，今年4月突然闯入黑龙江省白鱼湾镇林湖村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1号，近日又在吉林省天桥岭林区和黑龙江林区交界处出现，当地立即启动联动机制和人虎冲突预案，确保人不伤虎，虎不伤人。 中央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雨势明显增强，将进入本轮降雨过程最强的时段，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39，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394,4144例，死亡431,2902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6,161,204例，死亡618,778例。总台央广记者韩萌、李静综合报道。 目前，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双双位居世界第一。而过去一周，美国平均每天新增超过10.8万例新冠确诊病例，为过去六个月来最高水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德克萨斯州医疗保健系统已经陷入危机模式，有医院正紧急搭建临时帐篷以应对更多患者的涌入。据印度卫生部今天上午最新数据显示，印度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3200万，死亡病例逼近43万。而据印度媒体日前报道，印度爆发第三波疫情的迹象已经显现，多个邦的基本传染数值有所上升。总台驻印度记者廖继勇。 当地部分医学专家分析认为呢，目前印度的新冠疫苗接种呢正在稳步推进，同时呢，当地的医疗基础设施和治疗设备呢也已经强化，预计第三波疫情不会像第二波那样具有破坏性。 另据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11号表示，休假期结束后，法国将为80岁以上老人和免疫系统极其脆弱的高风险人群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此外，世界卫生组织11号宣布，其主导的团结试验家项目将招募新冠住院患者，以评估青蒿胡酯、伊马替尼和英夫利西单抗三款药物的疗效，由来自52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医院参与。 当地时间11号，阿富汗塔利班宣布，他们占领了阿北部的法扎巴德市，这是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塔利班宣布攻占的第9个省会城市。美情报机构预估，塔利班很有可能在90天内攻下首都喀布尔。总台央广记者韩萌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塔利班攻占了阿富汗北部的巴格兰省首府普勒胡姆里市以及巴达赫上省首府法扎巴德市。至此，阿富汗塔利班已经声称攻占了阿富汗9座省会城市。此外，穆贾希德还在社交媒体上声称，数十名驻守在昆都市机场的政府军士兵携轻型重型武器以及大量的坦克和车辆向塔利班投降。他呼吁更多的政府军士兵加入他们的阵营，并且表示将不会伤害被攻占城市的平民。他希望平民可以留在家乡。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塔利班就已经宣布攻占了9个省会城市。美国情报机构更是预估，塔利班很可能在90天内攻下首都喀布尔。不过，中东问题专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观察认为，塔利班虽然已经快速转入城市作战阶段，但想要夺取首都喀布尔并不容易。 美国这个政策出现了调整，就是美国军方重新表示，8月31日之后，美军将在特定条件下会对阿富汗政府军呢继续提供支持。这样一来的话，就可以打乱塔利班呢夺取全国政权的时间表。所以呢，就是夺取喀布尔呢还不是马上的事情。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明浩、吴京、玉磊，主播张磊、舒心。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If you're having doubts, maybe you forgot what it's all about. Dip-di-di-di. Let me tell you it. Don't you know that I got your back? It's written 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Dip-di-di-di. Baby, that's a fact.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 Whenever you got the time. Call me up and say you're mine. Take a walk on the sunny side. No, it's never too late.